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红包啊。我到楼下去喝了一杯水啊，回来看到朋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下面我就简单的回答几点。周明和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严复一辈子抽鸦片，就是戒不了。可以说，这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官场的命运。李鸿章接见过他一次，而且对他抽大烟这件事很关心。后来李鸿章之所以不重用他，事实上是有点看不起他。那就是在李鸿章看来，一个人如果连戒掉自己抽大烟的这种毛病的意志都没有，这种人也就难以做成什么大事。所以说他的抽大烟这样的毛病严重影响了他的仕途，的确是一点都不错的。关于严复当时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却不被接受，这件事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在1916年那种希望袁世凯不要辞职不要下台，希望人们不要要求袁世凯下台，而让袁世凯继续在台上，因为他看到了袁世凯的价值。那就是只要袁世凯继续做总统，国家就不会乱。袁世凯的确有这种能力。可是我刚才说，在1916年那个背景上，严复的这个话注定了没人听。还不仅在于当时他已经是边缘人物，因为抽安会的事那个名声已经很不好。这里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的确是很少有人能够倾听严复这种声音。这个民情，一旦民情激愤，整个社会舆论氛围形成之后，一些清醒的声音人们是听不进去的。好多历史错误常常就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舆论群情常常能够驾驭民意，而民意又常常决定了一些历史选择。而民意有一个问题，它常常不是理性的。这个明和先生提到中国为什么一次次在这种历史的大选择当中总是选择不好的啊，是这一种确实是理想淘汰的一种情况，总是选择那个最坏的这种情况。这个原因我真的很难用三句两句话说清楚。这里可能还需要注意一次一次的选择的一些具体情况，它事实上也不一样。比如在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步步被葬送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几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二次革命，是革命党人带来的。 可是从根本上说，二次革命并没有导致这个民主共和国必然灭亡。那么第二次危机就是袁世凯称帝。事实上也很快解决了，李元洪就任大总统的时候，全国那种庆祝是度过了一次危机。应该说也没有直接导致那个民主宪政要亡。这就是共和国的第三次危机，张巡复辟也是很快就平息了。最后导致重大变化的倒不是国内的情况，而是莫斯科的中国战略，那就是通过孙中山之手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命运。那么再后来的一次次变化，包括一些较量，我们看的确最后那个赢得胜利的往往是不好的一方。这里可能有好多的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我过去曾经比较倾向于强调这个民族的素质，为什么到了一些关键时刻，这个民情、社会舆论，都是导致这个历史的车轮向着不太好的那个方向走。这里的确是五四那一代人那种文化思考向着文化去寻找根源，是一种思路，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可是好像又不全是这方面的因素，对这里有一些外因在起着极大的作用。这就是1923年的苏俄，1922年到1923年的苏俄。孙中山与苏俄的联手，以及后来日本人的影响，这个上海的朱学勤有好多话我都曾经批驳过他，可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相当的好，他说一打陈独秀也比不过一个张学良，有时候历史的重要的时刻会出现那样一些变局，都是一些偶然事件。这里就是各种复杂的因素似乎都应该考虑进去。当然这里外因和这个民族本身，这个民族的政治家们的素质和这个民族的民众的素质，必须在这一点上严复是对的。严复一直反对革命，他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样子的话，革命不会带来好结果。他是一直反对革命的。在1905年的时候，他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个人发生争执，争得很厉害。孙中山就是要革命，他坚决反对革命，理由就是中国的民众素质问题。关于严复思想的变化，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早期激进，晚年保守，这是一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1895年到1902年的严复思想是相当激进的，而且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而晚年的严复却表现出对西方的一些东西的排斥，以及对中国传统的 赞美。在耶稣身上，这些问题其实表现很复杂，我记不太清了。没记错的话，我在我那本《道活者严复》里面曾经对严复晚年走向保守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分析，分析了各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严复即使在激烈的批判中国传统那么激进的引进西方文明的那个时候，他事实上与传统的那种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他最激进的时候那个保守的那一面也仍然存在着，就是当时他那些激进的话所以人们看不到他保守的那一面，但事实上我们认真看的话，严复一直是保守的，他从来没有赞成过革命。这一点也许与他留学的国家是英国有关，这个人的知识来自哪里其实很重要，严复如果是去法国留学或者去日本留学，肯定和这个到英国去留学不一样，因为在英国产生这种保守的想法它是自然而然的，很合理。严复晚年之所以那么保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往往都是生活在某种环境当中，严复的晚年是被一大群很保守的人物包围着，他身边几乎都是遗老，像陈宝琛等那样的，像郑孝胥等那样的都是好朋友甚至是亲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严复心理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严复一次又一次的参加科举考试一直没中个举人，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心病，而他的朋友们一个个这个至少是个举人一个个都是进士这就使得他在与那些朋友们交往的时候在他们面前有一种很自卑的一种感觉，这种情况当然使他努力的靠近传统努力的去读传统的经典去弄懂一些东西他生怕别人认为他只懂西学而不懂中学，结果他反而一头就钻到中学里面去了。那对严复这种情况我还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一个人接受某种知识他的先后次序有时候也会影响一个人，比如那些先在传统的比方中学里面泡透了的那样的一些人，然后又接受了西学，他在比较过之后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样子，而像严复那样他本来的中学基础很不好，他十多岁就进了福建传政学堂，就是学的西学这导致他 第四次科举都考不上，那么想考个功名，就是考不上。所以他费了大力气去读四书五经，去学做八股文。他是先接受西学，又接受中学，这种情况倒使得后接受的这种学问更多的压倒了他先接受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理因素。说到严复，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鲁迅的国籍问题，鲁迅的国家归属问题。在讲鲁迅的国家归属问题的时候，我也涉及到严复，那就是严复的那种最后的国家归属，那个国家认同很有意思。他死之前就自己写好了墓碑，把自己定位在大清帝国的人。尽管他也做过中华民国的北京大学校长，做过中华民国的北京的参政员等等，参政但他都做过。可是他就是不写，在墓碑上只写大清的官职。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他晚年思想当中很复杂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思想家，他这个思想就是很复杂，没法很简单的去概括它。还有一点，现在人们都很少去讲，就是严复相当的迷信，每逢遇到一点事儿，他都要占卜。他相信神，相信鬼，这些东西在他的同代人当中有好多人已经不信，而严复仍然非常的信。刚才说到这一点，倒不光是严复那样，比他年轻好多的梁启超也那样。这个严复相信鬼神啊，他的儿子不信，他就教育他啊，甚至给他讲，其实在英国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比方说照相馆里照相啊，一个人跟新的妻子去照相，照出来就他失去的妻子也在里面，那么重排还是你照两个人照相，结果照出来就是三个人等等这样的事儿他告诉他的儿子，对于这些东西你解答不了，你不能那么盲目的就不信不承认他存在，这是不应该的等等所以严复晚年参与灵学杂志。我刚才说了一嘴梁启超其实梁启超也这样梁启超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东西，现在学界也没有认识到，学界光去寻找他那些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其实梁启超跟他的弟子们说过多次，将来有了时间，我要写一写我跟鬼打交道的事儿。可惜他活的年龄太短岁数太小，就50来岁就死去了没能写下他跟鬼打交道的事。那他怎么跟鬼打交道？那根据他身边的人说，他是从十几岁就真的整天的跟鬼打交道。他跟王维等人谈诗，跟李白等人谈诗，跟古代的某个宫女 谈什么东西啊，都是那样，夜里就进入那么一个世界，去跟已经死掉几百年上千年的人去交谈，甚至在那种交谈当中写出一些诗，有人发现他那时候写出的诗其实已经预言了，已经预示了戊戌变法他们这些人的命运，有人说那是造假造的，可是有人马上证明那是在这个万木草堂时候的作品，怎么是后来假造的呢？那时候已经流传，更神秘的是梁启超的妻子李慧仙死去三年之后还没离开家，孩子们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儿，像孩子病了不是马上去医院，而是马上找他妈，而他妈已经死了还是找他妈，直到什么时候才不找了呢？梁思成在美国，他那个王姨啊，其实梁思成是叫他娘啊，妈和娘啊，梁启超的那个妾啊，他一直不讲，因为他的思想当中已经觉得这个多妻不是件好事啊，所以对人不讲。可他事实上，他的妻子李慧贤有个陪嫁丫头，那个王姨啊，是收了房的，这是他的小老婆。梁思成等不是他小老婆生的，可是这个小老婆对梁思成等非常的好，梁思成在美国生病，这个王姨就给他寄东西寄去，将来退回来了，一下子退回来马上就吓坏了，于是马上就去找李慧仙。这时候李慧仙已经死了两年多，快三年了，整三年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了，请不来了，于是去告诉梁启超，梁启超就告诉他，他说过三年之后就不回家了，这个妇人死去之后竟然三年还在家里，是三年之后才不回家了的。如果梁启超死在一般性的文章里面讲这样的故事，我们可能会怀疑他是在讲故事，这不是真的。可是这种事他是在女儿的信当中写的。一个爸爸没有理由讲这编这种故事去欺骗女儿。那个时代的人们就还生活在那样的一种不纯粹是人的世界里，而是生活的一个还有神还有鬼的世界里，严复、梁启超等那代人都还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那样一个世界到底是比后来这个纯粹唯物的世界好还是不好，大概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谢谢大家，我就看这些，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好，有的朋友提出这个，严复除了《天言论》之外，还有哪些著作？严复的遗著应该说，非常的多，他翻译的作品很多。除了《天言论》之外，比较重要的。至少还有这么几部，一个是《原赋》，它的主题是传播西方经济思想，这是论述富强的，还有一本是《群集全界论》，它是在向中国人论说自由，这一本就是法义，是介绍西方法理的，就是孟德斯鸠那个论法的精神，那也是严复最先翻译过来的。 抽科之外，严复还有关于群学的一些遗著，还有社会通权，是社会学著作，还有一本穆勒名学，是没完成的一本遗著。中国人最先接触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关于自由的论述等等，是通过严复那种文言文的翻译而接受的。这话题就提到了严复写给莫里逊的那封长信，那是一封很好的信，那个内容应该说对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中国的情况以及朝廷的那些举措做了很好的评论。那个背景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时候朝廷没有别的办法，要清袁世凯，与此同时接受张謇等人的建议要做出让步，于是那个准备立宪的进程迅速的加快，于是朝廷要立宪。严复就是在这时候给莫里逊写了那份长信，谈到朝廷的一系列的举措，对革命者、对民众、对立宪派那一系列的让步，然后严复在那封长信当中最后是为朝廷而叹息，他说这些举措哪怕是有那么一点两点早实现的话，怎么会发生革命？可是严复为大清王朝那个叹息也真的没办法，这个统治者不到最后关头他就是不让步，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没有革命的逼迫，清大清的朝廷是不会让步的。所以有些事我们在对他进行评论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比如有人说辛亥革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这都是一些和平改良主义者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一点都不错，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显然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所以袁世凯比黎元洪重要。可是这里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黎元洪的答，袁世凯就没有谈的机会，之所以能谈，这里一个前提条件是答，先有答他才能够妥协，才能够上谈判桌，没有一种无力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威胁，一般的统治者都不愿意坐到谈判桌上来切割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在当时严复应该说也能看得清楚。洪维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开民制之前要先开官制，因为就今天的情况来看和那时候的情况看还不一样，应该说严复那个时代官员当中有一大批觉醒者，他们的思想比一般的民众先进的多，这是 跟后来的情况不大一样的。大概正因为这样，严复强调的是开民智而不是开官智。但后来的情况看来，这个官智开官智比开民智就重要的多了。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历史前进的主要阻力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官。到了这种情况下，真的就应该像洪伟先生所说的，那欺民智应该是首先欺官智。不过这里的问题又一层又需要注意到的，那就是好像官智也不用开，不用别人去欺，不用别人去开，因为他们可能也不是不明白。问题在于这个通治集团的利益，尤其是搭天下坐天下的这种强大的诱惑力。像这个隆裕太后那样下决心把江山交出来还给老百姓，这真是很不容易的。好的，我就回答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写在这里，我明天的时候看有什么问题，我再集中的回答一次。谢谢大家。好，我再谈一下这个问题。周明和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而且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使得普通百姓能够通过科举而进入社会上层，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可是科举制也有一个问题，它使得很多有才华的人，一些有才华的人不一定能够在科场上取得成功，而且很可能越有才华越不容易适应科举考试。所以很多很有才的人在科场自己的这个考举人考进士这个过程当中很不顺利。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人的那种才华他适应不了模式化的考试。科举考试八股文它是高度模式化的，你有个性的，个性太强的，如果发挥那常常就不能适应考试的要求。这一点其实直到现在也一样，这个通考那种试题选拔出来的绝不是一流人才，高分低能应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科举制那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在科场上就是老是不顺，因为他适应不了那些规范，适应不了那些模式。不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件事儿，我在这里想也再重复几句。我写那篇文章 是从温情状元张俭想起的。嗯，我就曾经谈到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科举制也好，现在的应试教育也好，它必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可是它也不是选不出人才来，它能选出来的是中等的一般化的那种人才，而有个性的一些奇才一般来说在科举这条路上都不可能走得很顺。但是仔细想，这些走得不顺的人才事实上还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因为真正的一流人才就应该像张俭那样，虽然他开始也不顺，但是后来他把这个科场的一些规律都给摸透了，所以他就能够中状元。这个真正的一流人才，那就是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我都能玩得转。可是能玩得转却绝对不让你这套游戏规则把我给埋没了，把我给扼杀了。这个真正的一流人才和那些一般的人才的差别也就在这里。一般的人才可能在适应那些游戏规则的时候就慢慢的失掉自我了，当他能够考上进士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庸才。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够承认啊，无论是过去的科举也好，现在的大学也好，都有足够的力量把天才变成庸才啊，经过那个日常的训练就能把天才变成庸才。当然就选拔人才的啊，就这个掌控者那方面而言，还有一点也是当年严复曾经指出的，应该说他那段话也很深刻，那就是他看到了，很清楚的看到了，他看到了科举考试不仅仅是选拔人才。当然这个问题好多人都曾经说到过，他不仅仅是选拔人才，因为朝廷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才，天下人才太多，皇帝怎么能睡得着觉？睡不着，所以必须把他们招到身边来用。可是又用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要想办法扼杀他。教育、科举，他就是一方面承担着为朝廷选拔人才的这种职责，一方面承担着扼杀天下人才的职责，这是严复说过的。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